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说健康话养生啊。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现在呢已经是开春了。一般情况下呢，比如说冬季啊，有高血压的人呢，他的血压容易高，是吧？那么到开春了，天气暖和了，按来说血压就应该要往下走一点啊，这是一般的规律。但是有些朋友呢确实也走了一点，但是呢就有些人发现了自己的脉压差呢却非常的大。 对 啊，像这样的情况实际上是不是非常危险？那咱们首先先说一说什么是脉压差。 什么是脉压差？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了解到很多养生保健的知识啊。高压减去低压，这个差值我们在医学上叫做脉压差。这个脉压差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也就是说它的上限不能超过50毫米汞柱。它的下限呢不能超过30毫米汞柱。如果大于50毫米汞柱，我们就说这位老年朋友压差大了。如果小于30毫米汞柱，我们就说这位年轻的听众朋友压差小了。老年朋友啊，中老年听众朋友是容易压差脉压差大的。您看有很多中老年朋友高压180，低压70。这里面这个压差要110啊，非常大。这种大的压差危险很大。老年听众朋友高压越高低压越低，脉压差越大，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危险系数越高，心脑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率越高。 那么这个所谓的脉压差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脉压差呀，怎么形成的？我们首先说一下高压。我们拿这个血压计的这个袖带哈，在我们胳膊上量到的这个高压，我们听到的第一声那个红动脉的那个波动，就是我们心脏往外输送血液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主动脉张开的那一瞬间。也就是我们心脏往那个大动脉主动脉里面送血的那一刹那，我们主动脉张开的那个程度就是我们的高压。中老年听众朋友，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可能拍胸片医生会告诉他您的这个主动脉硬化，有的人甚至是钙化。其实这个呢在医学上都叫动脉硬化。这个是大动脉的硬化。有大动脉硬化的人，小动脉也一定是硬化的。那么这个主动脉硬化了以后呢，心脏向外射血的时候，主动脉它张不开来。那张不开来的这种情况下，因为它紧嘛，所以这个高压呢量出来这个值就会很高。那么低压呢是心脏完全舒张开来了，然后这个血液回流到心脏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听到的那个血压计那个袖带最末一声的跳动，或者是我们听到的那个跳动的那个变调，比如说我们用听诊器给听众朋友量血压的时候啊，听到的是动动动动这样的声音，但它动的过程当中它就是动动动动大。 下来，就是那第一声大降的声音的时候，这个就代表我们的低压。哎，低压呢是代表我们动脉血管的收缩，让这个血液回到我们心脏，是这么一个值。那么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会低压低压？因为您的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壁没弹性了，所以这个血管壁没弹性的情况下，它回缩力就不够。回缩力不够的情况下，量出来的这个低压就非常之低了。 所以说咱们经常说高压叫舒张压，低压叫收缩压，是吧？ 是倒过来的 啊。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呢，高压呢叫做收缩压， 收缩压它是指的是心脏 哦，低压呢叫做 舒张压，是心脏舒张开来的。 对， 这个时候的血压。当然我们一般听众朋友，就像您周老师您刚才说的，为什么说高压是舒张压，是指的血管嘛，对吧？当然高压确实是血管舒张开来的时候那一瞬间的压力，但是我们这个高压是以心脏为主体说的，就是心脏收缩的时候，血管舒张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高压。哎，那么低压呢，是心脏舒张的时候，血管收缩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压力是低压。哎， 那其实说到底呢，老年朋友脉压差大呢，实际上还是由于血管的动脉硬化造成的。 对， 就是说 脉压差越大，您的动脉硬化程度越严重。 对， 动脉硬化程度越严重，心梗、脑梗发生的几率越高，脑出血发生的几率越高，所以对生命的威胁越发的严重。 当然这是老年朋友啊，但是年轻的朋友呢会出现就是脉压差非常小， 脉压差 比如说高压呢140，但低压呢达到110， 对， 中间可能也就是30汞柱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哈。 对，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是年轻人啊，他血管他弹性好啊，对吧？心脏一收缩的时候，它的主动脉完全打开了，哎，这个时候高压不是很高，就像您说高压一点点高嘛，140，但是这个心脏舒张的时候，它的血管回缩力非常好，弹性非常好，它夸这个血管就收缩了，所以这个低压呢就很高，低压110，所以年轻人的这种压差表现的是小。哎，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压差小不是好事儿啊。 对， 哎，您现在的压差小，将来会发展成为压差大。哎，就是您现在低压高的这个高血压，将来发展到老年了，就是高压高、低压低、压差大的这种高血压了。还是动脉硬化的问题。 是，那所以说呢，这种脉压差大呀，是危险性挺大的哈，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视它，它跟这个动脉硬化是有一定关联的。那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如何来进行解决呢？ 那么在春季啊，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季节哈。其实我们人啊，养生一定要注重天时地利人和，就是我们人呐、是一个小的宇宙，大自然呢是一个大宇宙，那么我们人养生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小宇宙放到大宇宙里面，然后小宇宙和大宇宙天人合一，这个时候才能达到很好的养生保健的作用。我在这说一个题外话哈。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有一个节叫元宵节。为什么叫元宵节？宵是晚上的意思啊。那么既然是晚上，为什么不叫元夜节呢？晚上可以叫宵也可以叫夜呀，对吧？那么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为什么要吃年夜饭呢？也是晚上，它为什么不叫年宵饭呢？所以这个宵和夜的区别，它就是说宵这一个晚上是有月亮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吃元宵的那个元宵节，是不是正月十五呀？对吧？它是天空中有月亮的，所以我们叫元宵节。那么我们叫的那个夜，大年三十守的那个夜，这个夜是没有月亮的，因为它是初一嘛，对吧？所以夜是没有月亮的，宵是有月亮的。哎，这个节气，我赵老师，我跟您说过，我是儿科医生嘛，就是说值夜班， 有一天晚上在值夜班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来的那个病重的孩子特别多，而且这一晚上发生高热惊厥的那个孩子就特别多。后来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有的时候就忙了一晚上了啊，不断的接诊这些高热的孩子、惊厥的孩子，然后到半夜的时候我自己也非常疲惫嘛，我就会站到医院的那个院子里面去看一看天空，然后一看天空，天空上就是一轮明月。后来我就想，我说今天这些孩子病这么重，是不是跟这轮明月有关系呢？这是我当时的一个现实的，从现实的做医生的经验当中得出来的一个这种想法哈。后来真的还是有这么个情况。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哈，在15的时候，月圆的时候，体内的这个激素分泌是旺盛的。所以人说春宵一刻值千金嘛，就是这一晚上人的精力是旺盛的，激素分泌是充足的，所以这一晚上人也是兴奋的。但是在初一这个夜里面的时候，就是月亮不是圆的时候，这个时候人的代谢率是下降的。所以就是在月圆的时候啊，那一晚上就是高热惊厥的孩子就比较多。所以我们人的这个健康状况跟发病状况一定是跟这个天地宇宙间的这个季节的变化是有关系的。 所以咱们经常说是天人合一哈。将这个五脏和五行一一对应，发展出了这种中医的五行学说。 对。 那么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啊，我们也是编辑了一本书啊，叫做《春季养生五行五色》。我们呢将这个摘要和整理的一些养生书籍和相关的文献内容，在这个基础上呢，又结合我们节目的讲座内容，将春季啊时令的养生食谱啊，春季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呀，情绪调节的方法，以及中老年人春季防治要点等相关的内容汇集成册，叫做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里边很多内容呢，对大家的这个健康啊，天人合一等等的哈，这种中医的理论呢， 阐述的非常清楚， 阐述非常清楚，而且对您的这种健康的帮助呢也是非常大。当然了，我们印刷的这个量非常有限，所以呢是先到先得。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别忘了啊，在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我们的免费索取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法国名医卡隆尼有句名言，人与动脉同寿，就是说延缓减少动脉血管里的纤维性，就是说延缓减少动脉血管里的纤维化脂质斑块，就可减少死亡，延长人的寿命。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管里的纤维化脂质斑块，可发生在心、脑、肾、四肢、眼睛及肠系膜等任何动脉部位，可引起人体相应部位的种种病变。一旦身体哪个部位有了纤维化的脂质斑块，斑块破裂或血管被堵塞，就可迅速致人于死地。如果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于心脏的冠状动脉，即可产生冠心病的胸闷、气短、心悸等症，进而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的发作。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于脑动脉，则会诱发脑栓塞或脑出血。纤维脂质斑块发生在肠系膜，就可引起一系列消化不良、肠道出血、大便异常等症状。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在四肢，就会诱发四肢动脉堵塞或出血，而产生手脚冰凉、四肢无力甚至截肢的危险事件。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发生于微血管的肾小球或眼睛，就会出现肾功能异常及眼睛视力功能障碍等问题的出现。概括一句话，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堵塞在血管引发的病变在全身， 抗血管里纤维化的脂质斑块是我们中老年人防治心脑血管系列疾病的主要任务。长期应用人参、黄芪、葛根、丹参的提取物以及蝙蝠蓓毛孢菌丝体粉抗纤维化，同时配合茶叶里的提取物茶红素、茶黄素、茶褐素，调节血脂、血压、血糖以及血液粘稠度，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逐步降解吸收血管里纤维化的脂质斑块，进而预防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危险事件的发生。想进一步学习抗血管纤维化脂质斑块的知识，可索取资料深入了解。 那刚才呢，您提到了一个您的这个行医感受哈，说在月圆的时候，好像孩子们更 高热惊厥， 哎，容易呢这个高热惊厥等等的，这可能跟这个天底的一些运行啊，气候的变化、季节的不同啊，是有一定关联的哈。那现在呢，已经是初春了，是春季了。那么对于有高血压的人呢，是不是出现脉压差大呀，或者小啊，这样的几率就高一些？ 对。哎，同样是一个这个脉压差大，那么在春季这个时段，它对于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威胁会更大。而且春天的时候，它脉压差也会表现得更大。就是您在节目前面说的，按理说春暖花开了应该会好很多，但是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啊，春天是这个季节的更替，是这种温差比较大的这个季节。其实老年人他呢，其实冬季按理说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威胁是比较大的，实际春季的威胁比冬季的威胁还要大。为什么呢？老年人他不怕一个持续性的冷啊或者热呀，他更怕的是气温和气候的一个剧烈的变化啊。因为老年人年龄越大，他的适应程度、适应性是越小，哎，适应性越差。所以这种情况下，在春季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呢？就是因为它温差大，气候变化剧烈，哎，而且呢整个大地又是这种复苏的、发沉的，哎，这种蒸发的这种状态，哎，那么我们老年听众朋友的整个的身体这个状态能不能适应得了春季的这个生发的这种气候的形式，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老年人是体弱的，是多病的，基础是差的，这个时候呢脉压差再大，那么适应不了春天的这种气候的变化，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哎，高压高呢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容易发生脑梗啊、脑出血呀，对吧，这样的危险。那么低压低呢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我们心脏是靠低压供血的，心脏舒张的时候冠脉打开，然后哎，这种冠脉充盈，心肌供血。所以呢低压越低，心肌供血越不充足。您看很多老年人就说高压高了，然后就降压吧。那所有的降压药都是降高压的同时它也要降低压的，所以这时候高压下来了，低压更低了，那么老年人这种心慌气短乏力的症状就会加重了。老年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实际这个时候就是心肌缺血了。所以这种脉压差大哈，对老年听众朋友来讲，对于脑组织和心肌组织的损害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哎，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没有高血压，我就是一个压差大，他说我就发生脑梗了。有一次他也是这位听众朋友他年龄虽然是挺大的哈，但是70多吧，可能快80，但是呢他还是科技工作者，人家自己在这个电脑前面啊伏案工作。他说我工作着突然一下人就倒到地下了，然后就是脑梗。他说我就是一个压差大，高压还不是很高。所以这种压差大对中老年人威胁非常非常之大。 所以面对 就是压差非常大这样的状况哈。有的时候吃降压药呢很麻烦，比如说高压呢比较高，那低压呢又特别低，这样呢盲目的吃降压药的话呢，高压倒是降下来了，但是低压降得更低，实际上这样的话也是很危险的，是吧？ 对，所以我们降压的过程当中，用降压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量血压，低压啊不能低于60毫米汞柱，要如果要是说60毫米汞柱低了，低于50毫米汞柱，这个时候心梗的危险性非常大，老年朋友一定要记住。那么可能说到这儿，听众朋友就说了，那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哈？怎么解决高压高、低压低、压差大的问题？这个就是要抗动脉硬化。抗动脉硬化非常重要。那么老年朋友为什么动脉硬化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血管壁中间这一层有纤维组织沉积了，这个时候管壁就变硬了，对吧？我们刚才讲了，高压之所以高也是动脉硬化，动脉壁变硬，主动脉壁变硬嘛，对吧？不能完全张开，高压高。为什么低压低？也是动脉壁变硬，动脉壁不能完全回缩，所以这个时候低压就低，所以抗纤维化很重要。抗纤维化的同时还要解决动脉管壁增厚的问题，还有降斑块的问题，这个降斑块就要用到茶色素。茶色素几方面的作用，保护血管内膜的作用，血管内膜保护的好，斑块不形成，斑块不形成，血管壁不增厚，血管壁不增厚，动脉硬化就减轻了，动脉硬化减轻了就不发生心梗脑梗，这个时候压差就变小了。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啊，他就是高压高，他自己头晕啊，头疼啊，心烦呀，全身乏力呀，非常不舒服，然后没办法啊，高压高怎么办？降压吧，吃了降压药以后高压下来了，低压更低了，全身乏力的情况依然有，而且心慌气短这样的症状还出来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抗纤维化，茶色素，很快就觉着我还是吃一片降压药，但是这个时候呢高压非常的稳定，不像原来一吃药血压哗下来了，高压也低了，低压也低了，那么他还是用一片降压药，血压很容易被控制，高压下来一点，低压不往下走，他自己觉得非常舒服，没有这种心慌气短的情况了，没有乏力的情况了，头晕耳鸣的症状减轻了，最关键是全身有劲儿了，全身有劲儿他就能往外走了，他就爬山就运动，到后来的话血压控制非常好，而且这种压差也很正常，而且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关闭不全的症状全部没有了。 真的是效果非常好， 非常好。 那么说到底呢，还是动脉硬化导致的哈，因此我们要从改善动脉硬化做起。那刚才您提到了，无论是抗纤维化还是用茶色素哈，都是一些很好的方案。那针对您个人的一些情况哈，如果您本身就是脉压差大，真的不要掉以轻心，要积极的进行改善。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无论是抗纤维化还是其他的一些方式的话，您可以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家庭食疗调节血糖学习班开讲了。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极为复杂，至今还没有完全阐明，其结果导致临床缺乏针对病因治疗的药物，调节血糖正常，减少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延长糖尿病患者的寿命，降低死亡率，是糖尿病治疗的首要追求。医学营养控制血糖值正常，有利于控制糖尿病患者的体重，改善血糖、血脂代谢紊乱和高血压，以及减少降糖药物的依赖。为了让听众朋友们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每天从家庭饮食控制调节血糖做起，减少对药物的依赖，定于3月23日开展食疗营养调节血糖培训课堂。